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高铁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繼續咧就講埋孫維世啦。咁咧嗱，佢我哋頭先剛剛講到咧，就係佢同幾個男人嘅關係啦，包括咧就周恩來啦、，OK， 咁啊一個不尋常嘅關係嚟嘅。咁、然之後仲有咧，跟住就到林彪啦。咁、然之後咧，其實仲未完嘅喎。咁佢要交代一下，其實喺佢喺蘇聯嘅年代咧，這個咧其實咧就慢慢咧佢就會形成咗一個咧，即係。在共產黨的流派裏面，他都佔了一席位的，就是流俄派。所以譬如說呢，他其實呢都是屬於即當時流俄派，譬如李立三啊，他們那裡呢，即那堆人來的。因為他在蘇聯那段時間是好都幾長的，即由剛才說的由1938年一路去到大約是大約如果沒有記錯1946年左緊他才回去中國。所以呢他在那裡讀書啦，跟然之後讀埋呢個東方大學啦，讀畢業咗出來之後呢，佢又入埋去共產國際做嘅 ，OK？ 譬如話呢、這個蘇聯嘅衛戰啊，其實佢有參與過啊等等噶，咁啊同埋佢就開咁啊，因為佢好長嘅時間喺蘇聯，所以佢識呢個俄文啦、等等啦呢啲啦，咁嗱呢個咧，咁然之後翻嚟喺中國咧，其實咧佢大部分嘅時間咧，佢都係從事藝術嘅 ，OK？ 因為我哋都講過啦，佢係一個即係。藝術家出身啦，同埋咧，又翻到1938年嗰個年代咧，佢喺延安咧，其實都係從事文藝嘅工作。咁然之後咧，就譬如話佢喺延安年代咧，佢同阿江青有做過一套舞台劇噶，叫做《血祭上海》嘅。咁佢啊擔正女主角，然之後跟住咧就阿江青咧就做一個咧。二奶嘅 ，OK， 做一個配角，咁嗰套嘢咧就喺當時嘅延安係好受歡迎嘅，即係咧領導人又好中意睇啦，延安嘅人又好中意睇啦，即係解放軍又好中意睇啦，咁所以做好多場噶，即係場場爆滿啊之如此類，咁所以佢係有翻一定嘅名氣嘅，咁然之後1946年佢翻翻嚟中國咧，就喺中國咧就從事啲文藝嘅工作，譬如話其實喺解放之後咧，佢都係一直都係從事啲文藝工作，譬如話咧就做過電影導演啦，亦都做過啲舞台劇嘅導演啦。咁啊拍嗰啲多數都係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咩柯爾堡察金啊，即係全部都係啲蘇聯嘢嚟嘅。 係啊， 咁啊好有文藝氣息嘅一個人啦。咁然之後第三個佢嘅人生裏面咧，第三個同佢扯上關係一個好猛嘅男人係邊個咧？就係、是、毛澤東啦。毛泽东就喺解放之后咧，1949年咧，大家好出名啦，就系佢第一次嗱，佢人生咧去到死咧，佢就系去过两出外啊，以领导人身份出外去过两次嘅啫，两次都系去苏联嘅，第一次就系1949年，咁然之后咧就系、是。 立咗個江山翻嚟，咁你梗係要見大佬啦。當時嘅大佬就係史太林啊嘛，咁所以歷史性咧，佢就即係率一個中國嘅代表團，之後而家阿習訪英咁樣，佢就訪蘇啦。咁訪蘇就坐火車去啦。咁然之後佢又帶其中佢個代表團就裏邊咧，就有呢、這個。孫維世嘅份嘅，而孫維世係近身嘅 ，OK， 因為點解咧？佢識俄文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係以一個翻譯嚟即係毛澤東嘅近身翻譯嘅身份咧，就跟埋個團就一齊咧就訪問蘇聯啦。咁嗰次訪問蘇聯其實呢個又題外話啦，就係、是、如果大家又係熟讀共產黨嘅歷史咧，就好清嗰次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一次外訪嚟，因為點解咧？後訪問一個好短暫嘅訪問完之後咧，全部中國成個代表團都可以走，唯獨一個人唔走得，嗰、那個人就係毛澤東。點解咧？因為史太林要逼呢個中國簽一份叫做《中蘇友好條約》啊嘛。咁嗰份《中蘇友好條約》咧，其實好多嘢咧，差唔多喪權辱國咁樣嘅嗰啲嘢，咁就唔肯簽，唔肯簽咧。是禁锢毛泽东在苏联足足那段时间是1949年的12月、一路去到1950年的2月 ,ok, 是几个月毛泽东是留在那里的。那然后其他人走晒包括周恩来，那后面周恩来又有再又返去啊等等。那还有呢那段时间有驻苏联的大使啦，那段时间驻苏联大使就是一个人叫黄毓翔的。咁黄毓翔的老婆叫朱仲丽的。朱仲丽呢咁喺嗰幾個月裏面毛澤東都要食嘢㗎，咁呢嗰個老婆俾佢遮埋㗎，唔係講笑㗎 ,ok, 咁、因為朱仲麗本身呢亦都係醫生，有個醫即係佢係一個醫生嚟 ,ok, 咁佢就照顧住毛澤東啲起居飲食啦，咁毛澤東係經常扮病 ,ok, 跟住然之後呢即係就要佢啊摸身摸細啊按摩啊打飛機啊咩都齊㗎，唔係講笑㗎，咁然之後黃毓翔就知道，咁你有咩計啊？喂，咁然之後咧，孫維世又同毛澤東發生過啲咩事咧？就喺毛澤東去緊蘇聯嘅時候咧，佢就坐火車嘅，嚇、即係嗰陣時佢唔敢坐飛機。第二次佢去蘇聯就坐飛機嘅、第一次佢係坐火車，咁佢就喺毛澤東就喺佢自己嘅專列嗰度咧，就是、強姦咗呢個孫維世。咁強姦咗孫維世之後咧。當時周恩來都有同行㗎嘛，咁孫維世就同周恩來即係講啦，就話剛剛俾阿主席強咗啦，OK， 咁跟住 報告，係啦， 咁要周恩來講嘅啲咩咧？哇，精警啦！呢句説話八個字 ，OK， 不要聲張，大局為重，就係、咁樣啦。啊，你唔係你係周恩來呢個人，你問嘢啦。 我有嘢問， 係對咪對咪， 對咪啊， 係 咁而。嗰陣時候喺架火車上面，冇理由淨係得佢哋幾個嘅啫喎，佢應該有得大寨人隨從啊等等。 你都殺王嘅，皇帝嘅專列啊，皇帝要你人全部離開曬就離開曬啦。皇帝，你知唔知毛澤東嗰個專列搞過幾多女啊？毛澤東個專列有服務員嘅 ，OK， 最出名嗰個就幫我 check 下啦，希望我冇錯。到最後死嘅時候，個最後一個女人咪就係張玉鳳咯。即係有啲研究毛澤東嘅專家講嘅就係咩？由毛澤東去到延安嘅年代咧，基本上你揾唔到毛澤東身邊係少過兩個女人嘅。OK， 咁喂，最後喺毛澤東嘅專列係要嚟搞嘢噶，所以我咪講嗰個好出名嘅一個典故咯，就係、是、楊尚昆呢條戇鳩佬嘛，佢竟然喺佢曾經做過中央辦公廳廳長㗎嘛，即係中央辦公廳嘅廳長就照顧主席㗎嘛，OK， 係近身 大內總管 、最高太監嚟㗎嘛，佢竟然傻撚到喺毛澤東嘅專列度裝偷聽戲，跟住然之後仲要戇鳩鳩話俾毛澤東聽，我係關心你啊嘅安全，所以咧我喺你個專列度裝咗偷聽戲，跟住然之後咪。將佢掟咗佢囉。跟住然之后文革嘅时候咪都係打埋落去彭罗六洋嘅反党集团囉。就係、是、其实都係因为一件咁小嘅事囉。都係因为搞嘢㗎咋其实。冇咩特别嘅其实。係啊喂跟住就係咁样囉。 即係偷听网上。 搞嘢。 即係你講毛澤東嘅風流史係講十集北上頻道，每集講三次都講唔完㗎。係 啊， 即係譬如嗱，你講延安三六至三八年，佢有另外一個老婆啦，就係、是、呢個何子珍啦，因為佢生咗幾個仔啦。嗱，毛澤東官方正式人生裏面有幾個老婆，你知唔知？問下你哋。 三個 啦，大約其實四個嘅，計埋佢封建年代清朝扎孖辮蠻婚雅嫁， 好少 嗰個即係如果你嚴格計埋嗰個就四個，如果唔計咧就三個。第一個就係楊開慧啦，喺北大嘅時候認識嘅楊開慧啦，跟住然之後第二個就喺延安年代認識嘅何子珍啦，然之後第三先到江青。何子珍點樣認識嘅咧？嗱，搖動搞嘢咧就係延安嘅特色嚟嘅 ，OK 嚇。只要啲領導人睇啱邊條女，捉佢入去搖動度過一晚嘢，第二晚就擺走㗎啦。嗱、何子珍就係咁樣嚟㗎。嗱、何子珍係咁啦，何子珍之後呢就不斷有女人出現啦。嗱、呢個時候先停一停書為世講毛澤東俾你聽啦。嗱、跟住有啲我以前都講過㗎，搞鬼妹啦。嗱、那個鬼妹其實又係周恩來惹返嚟㗎。咁而周恩來周恩来好醒嘅，嗱，点解周恩来要俾提供咁多女人俾呢个毛泽东？呢个系权力斗争嚟嘅，因为点解咧？喺延安年代好长嘅时间，其实周恩来都严格上属于流和派噶嘛。 嗯， 喂，唔系属于毛泽东嗰度嘅。后屘毛泽东喺遵义攞咗个权力之后，喂，佢其实周恩来就会知道呢条友其实信我唔过，同埋我唔系传统根据嗰个派系噶嘛。我係李立三嗰派嚟㗎嘛，所以佢咪要討好毛澤東囉，所以佢咪要俾佢，然之後咪投其所好囉，即係我老細鍾意女人嘅，咁我咪 咁拱開俾你， 我 接 完嗰啲我就俾佢，喂佢又唔介意翻 check 㗎喎，咁兩兄弟呢，其實呢毛澤東同周恩來呢好多嘅兄弟嘅感情其實建基於女人嗰度㗎，咁然之後呢去到1937-38年度呢就有一個美國嘅戰地記者，佢就入嚟中國咧，佢就係專門咧，喂，打嗰陣時係好神秘咁啊，全世界都想知道共產黨喺延安究竟呢個，即係好似今時今好簡單啫，好似即係好似今時今日，喂，有個記者走入去訪問呢個 ISIS，OK， 係咪好撚爆啊？跟住然之後獨家新聞、啊，咁所以咪有個美國嘅女記者叫 Smedley 史密特尼 ，OK， 咁然之後就入去啦。佢帶埋個翻譯㗎喎、啊、個翻譯我唔記得叫咩楊麗麗呀，唔知唔記得姓咩啦，叫 Lily 㗎 ,ok? 咁然之後呢咁兩條女咁走入去延安。走入去延安嘩，有女走入去大把人招呼你啦，咁首先就梗係周恩來先啦，嘩大佬英明神武係咪，咁然之後咁就 check 埋 ,check 完之後呢毛澤見到咦唔係喎，老細嘩望一望佢口水都流埋，跟住又就將佢又拍又射過去跟住然之後玩 free play 啊 ，OK， 史密特利加埋嗰个翻译嗰个一齐搞啊，然之后俾边个踢爆啊？俾佢老婆何子珍踢爆。何子珍后尾喺嗰段时间同毛泽东系搞到好差噶，啲关系。曾经何子珍喺个窑洞入边试过攞起把刀走去劈呢个 毛泽东 ，毛泽东叫啲人出去拉鸠佢出去。如果佢再喺度搞搞阵，逼咗佢，咁啊后屘点收科咧？咁啊又系周恩来搞掂，周恩来就叫个老婆邓明超，你带佢去西安啦，冇眼屎干净埋，冇得掹噶啦，呢头婚事，跟然之后咪带咗佢去 西安， 带咗佢去西安咯，中间仲插咗个人入嚟啊嘛，我以前有讲过，嗰个边个咧？啊，你有睇许鞍华嗰套《萧红》啊？OK， 佢其中一个角色讲萧红入到延安，萧红呢如果萧红嗰阵时入到延安一时諗歪，就冇日后嘅喺香港嘅萧红㗎啦。啊，佢就係好多佢嘅身边嗰啲人，佢係跟埋大队一齐，就係、是、如果你有睇我 show 讲嘅劣币派，佢就係当时跟埋一齐入去延安嘅嗰班年青人囉。但萧红醒，萧红就咩，佢入到去見到，嘩唔對路啊！你班友，屌你老母，男嗰啲全部淫魔咁樣，跟住然之後全部冇教養嘅。喂，大佬，我話曬都叫做係作家，有讀過書，佢唔制啊，佢唔落答，佢就走啦，佢就揾藉口走啊。OK， 嗱，同佢一齊好 friend 嘅邊個咧？嗱，喺香港華都片，如果你有睇過《蕭紅傳》係咪？佢嗰度，佢都有講啊。佢个老死边个？丁玲啊嘛， 黄金时代嗰度系 黄金时代，同埋一个丁玲啊嘛，丁玲又系作家嚟噶嘛， 啊，两个嗰啲书都系摆喺发行，边个帮佢发行啊？鲁迅帮佢发行噶嘛？嗰阵时，咁啊，丁玲入咗去就唔就就另外一着，哇，着晒魔啦， 系啦， 哇，好型啊！呢度啲呢啲马仔正啊，哦，跟住然之后佢俾个边个睇中啊？佢俾毛泽东睇中啊嘛，毛泽东咪写嗰首诗俾佢嘅，嗰首诗叫咩啊？烟笼，等下先叫咩啊？壁上红旗飘落至，西风万卷飘零啊！保安人物一时身，啊，洞中开宴会，招待出路人啊！佢话千笔一支谁与刺啊？三千无失精兵啊！阵图开往陇山东，昨日文小姐就今日武将军啊嘛！ 犀利啊，顶 啊！吟一首诗俾个俾条女啊，喺个边度吟咩？首诗解乜嘢啊？啊！飘壁上红旗飘落至，西风万卷飘零，形容个意境嘅啫、嗯。形容嗰个窑洞入边有支红旗喺度挂咗一幅墙度飘下飘下，咁啲气势嘢嚟嘅啫。OK， 佢话乜嘢咧？跟住之后佢话保安人物一时身，保安就系当阵时陕北保安瓦窑堡呢个地方。OK， 嗰阵时就系、是、嗰阵时未入到井冈山，盘踞住喺嗰度。跟住然之后咧，今日有个贵宾嚟咗啊！啊！我哋洞中就开个宴会，喺个窑洞度开宴会，招待个出炉人。咩叫出炉人啊？啱啱放监出嚟，因为嗰阵时咧喺南京，丁玲俾呢个国民党拉咗噶嘛，坐咗几年监噶嘛。呢、這个亦都系佢喺解放之后被划为右派。呢、這个后话唔讲住。洞中开宴会，我招待个出炉人啊嘛，跟住然之后千笔一支谁与刺啊？你支笔呢支笔啊？呢支啊丁玲呢支笔似乜嘢？似我无三千无失精兵啊！即系似我一支笔可以挡我三千嘅军队。OK， 阵图开往陇山东，即系可以咧。陇山都系嗰阵时喺延安延陕北嘅地方啦。跟住之后佢话咩？昨日一位文小姐，今日嚟到我呢度，变成一位武将军。咁然之后喺入边同丁玲玩足三日三夜啊 ，OK， 全然然之后何止真系喺度嘅 ，OK， 吓、啊、咁然之后咧玩完出嚟咧，哇，丁玲啊升价十倍，争就冇嗱、啊、就冇结到婚，因为嗰阵时佢唔方便啦，因为何止真喺度， 嗯， 咁但系呢俾咗啲乜嘢丁玲啊？搞完之后，丁玲啊做咗新四军啊，喺呢个延安嘅。咩总司令嗰啲咩副主任，成个新四军啊，嗰啲咩阿朱德嗰啲，抹啊就好似你而家咁嘅样嗰啲，抹大个口得个窿，你冇搞捻错啊，老板，你搞完条女，条女就系写字嘅啫，你叫佢嚟指挥我哋打仗冇嘢系嘛？ 因为新四军系打，冇捻做叫 打野战啊嘛。 延安嗰啲淫乱史系荒唐到点样？跟住然之后，哇，松毛松翼丁玲，但系你知唔知好短命嘅啫？后尾就已经差唔多一年后到就杀咗个江青嚟啦，杀咗个江青嚟啦。嗱，咁嗰阵时何子珍已经走咗啦嘛，单身寡佬嚟噶嘛，所以江青个 timing 又好啦。佢嚟到搞掂咗迷惑咗呢、这 个 毛主席之后咧，跟住点啊？摆酒结婚啊！嗱，呢个咧有嗱呢个又有个古仔噶，开党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主席可唔可以再娶老婆？咁跟住呢，所有人都反对，大部分人唯独只有两个人係冇反对，一个就係咩擦佢鞋嘅周恩来，第二个呢就係、是、老粗嘅贺龙，贺龙嘅山贼嚟㗎嘛，山贼转为共产党。咁啊贺龙好简单㗎，搞错啊，老大搞女人都到你哋讲嘅咩啊，咁佢就用呢个咁嘅道理就撑眼毛泽东。OK， 啊都贺龙好得意㗎，贺龙呢到呢个呢毛泽东摆酒嗰晚咧，佢恭喜毛泽东咧就讲咩咧？佢就话恭喜恭喜主席，唉呢啲喜酒啊最好年年都有得饮。哇！跟住咧全场屌你老母静晒都唔知点答佢，傻佬嚟噶何龙， 系啊讲啱咗。啊！如果我系毛主席，我欢喜到不得了啦，梗系欢喜啦， 真系好过瘾。咁所以 年年都有都难切喎。 咁但系咧，话俾你听。即系咧喺呢个野史里边讲咧，毛泽东摆酒，后屘就当然梗系摆到啦，即系名门正娶呢个江青，派晒帖喺延安，只有一个人冇到，知唔知个系边个啊？ 就是丁玲咯。丁玲就是唯一一个人无道，跟然之后呢嬲到爆炸，跟然之后仲要降 grade 咯，佢嗰个乜嘢咩司令副主任冇埋，跟住你落去搞返啲文艺嘅工作，咁嗰啲延安嗰啲报纸啊俾佢搞啦。啊，所以佢写过一篇嘢叫咩呢，三八妇女节嘅时候呢，丁玲就喺延安就写过篇嘢，嗰篇嘢叫三八妇女节有感咁样嘅，大约系咁啦。咁，然之后呢就讲喺延安入面啲男人係几咁 禽兽 ,ok, 仲係同埋唔白同埋即係同埋喂我哋搞革命㗎嘛，讲男女平等㗎嘛，啲，女人喺延安度冇地位嘅，寫嗰篇咁嘅嘢㗎。 嗯， 係啊，咁然之后同埋一个嗰陣时个我唔记得一份报纸叫咩名，同埋个編輯就係黄十味，另外咁佢係副編輯，黄十味係男人嚟嘅。咁，黄十味又陪佢癫喎，又喺度寫埋晒啲咩妇女不平等嗰啲咁嘢喎。咁，到最后延安整风嗰陣时呢，黄十味咪俾人斗瓜咗。但丁玲又唔使死喎，因为你起码俾主席搞过，主席係唔会亏待佢啲女嘅 ,ok, 吓，咁丁玲好多呢啲古仔㗎，咁即係譬如丁玲仲有㗎，丁玲呢喺呢个解放之后啦，咁然之后跟住佢就从事文艺嘅嘢啦，譬如写书啦，譬如写过呢个太阳照在湘江河上，即係而家松花江啊，咁攞过嗰啲好似苏联咩文学奖啊，即好似诺贝尔文学奖啊，咁好红啊，五十年代嘅丁玲。咁有一日呢主席就挂住佢，突然间挂返起佢。咁然之后点呢，喂嗰陣时主席已经住喺中南海啦嘛，即讲五十年代尾喎，去到六十年代初嘅时候突然间挂起佢，挂起佢叫啲人洗啊丁玲过嚟，即係想见下佢咁样。喂，大佬，喂，嗰陣時已經五十歲㗎啦，起碼， 啊， 即係大媽咁嘅款㗎啦 ，OK， 丁玲已經，咁跟住，哇，好開心啦，主席記起我，跟住仲同我喺中南海度餐艇，兩個人，哇，曳搖共對輕舟飄咁樣，跟住咧，佢就問咗佢一句説話，問咗一樣嘢，佢就話，咁阿毛澤東就問佢，佢話你點睇周揚啊咁樣，周揚咧就係，是，當時嗰，那個呢個即係差唔多控制曬即係中國嗰啲文藝嘅差唔多中宣部啦，我唔記得佢有冇周揚有冇做過中宣部部長啊，一個馬佬嚟嘅。咁其實佢就將即係其實就控制曬嗰啲作家嘅言論啊 ，OK， 譬如啊郭沫若啊胡風啊等等啊嗰啲啊咁樣啊左聯啊一班嗰啲作者嗰啲，咁你點睇周揚呢個人啊咁樣啊？你知唔知嗰個咁周揚點樣答佢呢，周揚就唔係丁玲又點樣答佢呢，丁玲就話主席啊，你問得好啊呢，這個問題嗱，我覺得周揚呢就有十大個缺點，咁佢就喺度第一個咁喺度數，佢都未數曬呀，主席就已經話毛澤東同佢講，喂，佢話我只覺得你有一個缺點啫，你可唔可以唔好咁長舌婦啊？嗱，呢個古仔嘅話俾你聽咩呢，就係，是，話一個女人，你一個皇帝身邊嘅女人，其實你應該俾個咩 answer 嗱，我考下你啦。即係如果你係丁玲啊，主席問你餐緊艇，好撚浪漫咁樣問你一條咁嘅問題，你應該點答佢 咧 ？OK 啦， 屌梗唔係， 而家唔好答呢，唔好講呢個問題啊，我哋繼續開心下。 嗱呢個近啲啦，你梗係做一個無知嘅女人。啊，即係其實啊，毛主席想要個咩 answer 呢，啊，呢個可能真係丁玲嘅轉捩點嚟嘅，就係，是，喂，其實如果佢識答，就係話好似夏薩咁講，我哋唔好即係我哋咁好氣氛，唔好講呢啲嘢啦。又或者就係，我都係小女人嚟嘅啫，我都唔理呢啲嘢嘅，呢啲嘢我都唔識嘅，呢啲男人嘅嘢我唔理嘅，咁啊繼續爭靚仔，跟住然之後嘅丁玲嘅反黨集團就冇㗎啦。反右佢冇份㗎，文革佢唔会需要坐监㗎啦。嗱，人生嗰，那个餐艇仔嘅故事系丁玲一个人生嘅好大嘅转捩点嚟。佢又唔系，佢叻唔切。佢话我有十大缺点啊，屌你老喂，喺度餐紧艇啊嘛，你嗰个 common zone 度开紧会咩？而家唔系开紧扩大会议啊，大佬，系咪先？嗱，所以咧好鬼过瘾嘅。 佢其实咧呢，种女人咧，就系，是，你一问佢咧，佢谂即系佢第一时间咧就系，是，表达咗自己好有才气，好识好多嘢，你用我啦，点知就用 大佬，你喺唔同嘅地方讲唔同嘅嘢，咪濑咗嘢囉。 嗯， 就 係、 是、呢一样。 嗱，我哋扯得开咗就係啦，咁就返嚟就讲返呢个 淫乱史 尊为世啦。咁就头先讲緊嘅呢就係、是、啦，咁佢喺解放之后呢，其实呢佢就继续都系从事一啲文艺嘅工作啦，咁亦都结过一次婚啦，咁佢结婚嗰次亦都系抢人哋个老公嘅，个老公就叫金山，嗯、就是、因为佢拍套舞台剧，跟住之后男主角就系金山，咁然之后咧就佢就同金山就发生咗感情，咁人哋又有老婆嘅，咁嗰单嘢咧其实激到周恩来好嬲嘅，嬲、 嗯、 周恩来嗰种嬲咧，就其实唔系嬲佢抢人老公嘅，系呷醋嘅。OK， 因为已经有咗，即係大家有感情㗎嘛。咁、嗯、所以呢喺金山同呢个孙维世结婚嘅时候呢，将来都系冇到㗎。咁好啦，长话短说啦，去到文革嘅年代就开始爆煲啦、 嗯。 爆煲呢，因为当时掌权就系江青，唔使讲啦。咁江青就系人都斗㗎啦。喂，走唔甩㗎孙维世。咁然之后孙维世嗰阵时呢就个阿哥啊，俾人斗死嘅，跟住金山就俾人拉咗啦，老公咁，然之后佢咧就开始咧就去洗厕所啦、跪玻璃啦、游街啦，咩都齐。咁、 嗯、 然之后咧就笠咗几顶高帽啦，嗱，包括因为佢系苏联嗰派噶嘛、 嗯、 ，OK， 留俄派嚟噶嘛，留俄派咁啊喺六十年代冇得好死啦，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呢、這个赫鲁晓夫噶啦嘛、嗯，中国同苏联反咗面噶啦嘛，苏修主义噶啦嘛，咁、 嗯、 所以第一顶高帽你咪就系苏修嘅特务啦，跟住仲有咧国民党嘅特务啦、日本嘅特务啦、全部咧笠晒落去，死得好惨噶啦。咁佢然之后咧开始，喂大佬，咁佢咪开始向身边啲人求救咯。嗱、這個、呢个咧就系点解呢个古仔去讲咁耐咧，翻到嚟就知道。最后个报应就系因为佢做咗好，因为佢太过滥情啊，其实就系、是、咁、嗯。然之后佢第一个梗系向边个投教啊，好正常，梗系契爷契妈啦。契爷未揾到，先揾契妈。咁、 嗯、 契妈就同佢讲咗头先嗰班好警世嘅说话啦，就同埋都同佢讲，唉，咁我唔通唔救你咩？咁啦，你写几封信俾我哋啦。嗱，写一封俾我，写一封俾毛泽东，写一封俾周恩来，写多封俾江青。OK， 写完嗰啲信呢，其实大部分嘅信系截晒嘅，因只全部嘅信就去翻晒呢个江青嗰度。而最吊诡嘅就系呢，佢俾契爷契妈嗰啲信咧，契爷契妈系自动交俾江青。哇！啊，咁点解会咁呢？仲有啊，然之后咧拉佢嗰个咧，唔系呢个中央文革小组嘅，系用咩牌头拉？系派一队咧，北京嘅空军嘅军队咧，嘅人员走去拉佢嘅。点解会咁咧？边个指挥嗰啲军队去拉佢咧？嗰、那个系叶群，因为林彪系掌呢个军权噶嘛。几奇怪，系叶群拉佢嘅。咁叶群系边个指挥去拉佢咧？原来系江青。江青就同叶群讲，佢话。佢同佢讲嘅呢个咁嘅女人，大家知佢系咩人嚟噶啦，系咪？嗱，我啊戥你唔抵噶咋，啊，你老公成日俾佢迷住噶嘛，啊，你嘅仇人就系我嘅仇人，啊，你走去喐佢啦，我会照住你噶。喂，派队空军嘅军队真系拉孙为世啊！咁所以话俾你听系咩？然之后到最后，佢向契妈求救，其实佢一直都唔知道契妈好捻憎佢噶嘛。个契妈想你做契女啊嘛，你真系搞个契爷，我都唔出一声啦，系咪先？忍咗你好捻多年啦，佢得罪晒三个当阵时喺中国最有权力嘅女人啊，包括毛泽东嘅女人江青，仲有就系 林彪嘅女人， 周恩来嘅女人邓颖超，仲有呢个林彪嘅女人叶群。嗱、哦，仲有江青，其实佢得罪啲咩咧？就系、是、江青同佢嗰个恩怨咧，就系咩？特别系喺四九年佢俾人强咗，然之后翻咗嚟之后咧，江青其实单就传咗出去嘅。咁然之后江青嗰时系喂皇后嚟噶嘛，咁江青系问孙维世，佢话喂你成件事清清楚楚话俾我听，但系孙维世咧就恃住有，即系佢觉得，屌我同你老公啲嘢，佢仲要同江青讲呢啲系国家机密。 跟住仲有佢恃住有周恩来撑佢，同埋咧嗱，佢两个嘅积怨咧，其实喺三十年代喺上海嘅娱乐圈系奄奄积怨嘅。其实呢个咧，即系好大家唔难理解嘅。即系如果你幻想下，今时今日领导人搞咗赵薇，系跟住然之后唔知第二个呢、这个李克强啊搞咗范冰冰，咁啊范冰冰同阿赵薇就喂有好多嘢以前系姊妹嚟噶嘛。系咪先？喂，然之后赵薇坐咗上去，即系最高领导人个位嗰度。喂，佢系咪会成日好避忌啊范冰冰啊？因为点解啊？阿范冰冰会得闲就走出嚟咧？当年啦、啊，我同佢系姊妹嗰阵时啊，佢唔知几捻多男朋友嗰啲绯闻多到乜？系咪？即系会爆嘢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江青好忌呢个孙维世嘅，因为喺佢自己年青嘅时候，南平嘅年代喺上海嗰啲淫乱史， 系、 啊、喂全部孙维世系知道噶嘛，所以三个女人都唔会俾佢生存嘅，所以去到文革，佢系被斗得好惨啊，然后到最后系冇人理佢，仲有一个最出名嘅就咩？啲信去到江青手上交，然之后咧，江青就同周恩来讲，好出名噶。嗰下咧，即系历史上好多人都知噶。江青兜，因为呢件事兜巴升捻咗啊 周恩来 嘅巴噶。然之后就同佢讲啊，你自己拿清你嗰个政治位置，做一个决定，你要大义灭亲，抑或要企喺主席嗰边。咁到最后，周恩来咪就系大义灭亲咯，唔理。所以其实咧，好多。共产党人成日话文革周恩来揽住几多中共元老啊，令到佢哋逃出生天。其实话俾你听，有好多文革嘅例子啊，好多嘅文革嗰啲被整嘅人，全部其实系死喺周恩来手上嘅，因为佢怕死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实周恩来一个，即系如果今时今日你对周恩来呢个人咧，喂大佬嗱，佢形象系好好啊。咁然之后好多，其实好多中国人对佢今时今日都仲系觉得呢个一个好嘅总理啦。OK， 同埋因为总理系真系做所有嘢要做晒嘅 ，OK 系好伟大嘅。但系其实将来嘅历史咧系要重新认识过嘅。呢、这个人咧其实系好长头草啦，擦鞋仔啦，跟住仲有好怕死啦，同埋佢一生其实都系活在呢个毛泽东嘅阴影里边，同埋就系呢啲淫乱史、情欲史咧，喂，全部其实。是牵连到所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政治斗争入面㗎嘛。 嗯。 好得意㗎。咁然之后到最后孙维世收场咩 ?1968 年。即係我出世嗰年。嗯、啊跟住然之后呢佢就喺嗰年死㗎。佢冇掟到入去秦城监狱㗎喎。嗱、 嗯、 好多当年呢喺呢个文革嘅时候好多呢好多人坐监都掟晒去秦城监狱㗎。喺秦城監獄釘坐監係好撚慘㗎，即係三尺乘三尺咁樣咧，運不見天日，運你幾個禮拜先放你出嚟啊，行一陣啦，然之後又再繼續運你咁，好慘啊！但係慘極咧，你都起碼唔使死喺秦城嗰啲。 嗯， 佢而孫維世咧係失蹤咗，冇喺秦城監獄嘅，最後其實係喺北京某個派出所入邊嘅地牢入邊嘅啫。佢其實就係唔想，因為知道江青忌佢有好多唔同嘅關係，可能有啲人會營救佢，所以咧其實就運咗佢落一個地牢嗰度，跟住同阿劉少奇嗰個收場差唔多，到最後咧就係俾人虐待死嘅。死咗嘅時候嗰條屍體咧有幅相嘅，嗰幅相咧就係仲係戴住手鉸啊、腳鏈啊戴住曬嘅， 嗯， 係啊，就係俾人虐待致死嘅。嗱呢個咧就係、是。其另外一个四大美人嘅一个即系好很精彩嘅历史咯， 嗯， 系啊， 顶你，你条 系啊，本来咧呢、這个咧就谂住咧即系喺个 show 讲，但系你点讲？一讲会死人噶嘛，系咪先？系啊，咁啊，所以咪呢度咪还埋呢个债咯。 咁佢老公点算啊？ 边个？ 佢老公金山。 金山咧，嗱，好嘅，你问得好啦。金山咧就一路坐到咧。解放咪坐到咧，四人帮下台，文革完咗之后咧，佢就佢就出翻嚟噶，冇事。金山如果冇记错，今日仲未死噶。咁然之后咧，喺文革咧就做好多平反啦。邓小平、胡耀邦咪做多呢啲咁嘅平反咯。咁然之后咧，孙维世亦都系帮佢平反。嗱，你讲到呢啲平反咧，譬如简单再讲埋另外一个四大美人啊，好笑噶。嗱，如果大家有睇我 show 咪讲个范元恩咧，就系好捻识。睇风头火势噶嘛？佢同佢老公李锐，佢老公李锐咧一被 即係每次喺政治鬥爭裏面一被捲入個漩渦度，佢就離婚㗎啦嘛。嗱，另外一個四大美人呢，又要提一提啦，嗰、那個短啲啦。蒲安修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喎。蒲安修呢就係彭德懷嘅夫人啦。喂，大佬係好撚地位崇高㗎嘛。嗱，佢又係當年延安嘅四大美人啦。老公就係呢個大佬其中一個大將軍啦。OK。跟住然之後呢，59年彭德懷因為大躍進喺廬山會議，然之後呢屌柒呢個毛澤東 ,ok, 話浮誇風，話佢即係搞到呢個中國嘅經濟崩潰，然之後寫萬言書屌柒毛澤東之後，咁然之後彭德懷就被打為呢個我都唔記得佢嗰時嗰個彭乜嘢彭羅唔知彭羅周章犯罪集團咁樣嘅。咁住然之後呢，蒲安修呢就頂棍啦，蒲安修呢就即刻呢又同時就驚死喎，同自己老公劃清界線離婚。嗱，離婚唔緊要，好多共產黨啲女人都係咁啦。啊，但佢最頂棍係咩你知唔知呢？跟住然之後呢，喺文革嘅時候就被鬥死啦，彭德懷。死咗之後，去到胡耀邦、鄧小平年代，咁咪揾呢，然之後就逐個平反啦。彭德懷好快就已經平反翻啦，因為佢根本真係冇錯噶嘛。好啦，平反咗之後，你知唔知呢個蒲安修幾唔要幾羞恥啊？知唔知？佢係有好多年啊，係爭取向個黨爭取。要攞返彭德懷夫人嗰個名分嘅。幾撚好笑啊，有啲咁嘅人嘅。啊，佢個老公都瓜咗。喂，咁然之後跟住呢，個黨都未出聲啊，係佢係彭德懷啲仔女啊，唔撚俾個阿媽同係復婚㗎 ,ok, 好好笑啊呢、這個蒲安修又係。啊，好過癮㗎。咁所以就咁然之後好多喺文革之後呢啲譬如孫維世都係㗎。咁就係、是。即係幫佢平反返囉，還返佢一個身份囉。 金山死咗啦。 金山死咗啦嘛。但係金山係有份幫我記得在山嘅時候呢，佢都有即係喺80年代呢，其實佢有幫手係即係爭取孫維世嗰個平反嘅，都有嘅，如果我冇記錯就。係呀。係呀。 一講就真係講到。 好多㗎呢啲講極都講唔完啊，即係得閒講啲得閒講啲啦。咁所以即係等你知道呢，搞革命呢，即係如果譬如今時今日，即係其實我哋知道啲歷史呢，借古唔好話叫諷今啦，即係了解以前，咁然之後咪認識現在囉。咁所以你譬如而家你身邊總譬如我哋做喺網台，總有好多人成日搞個社運啊，搞個成，我哋見到啲人嗰啲咩男女關係啊，錯綜複雜，其實唔出奇嘅。其實每一代都係咁樣，亦都唔係淨係中國，全世界都係咁樣啊。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啊，因為佢哋個圈子好細啦。嗰啲浪漫主義又好強啦，腎上腺又好高啦，係咪先？咁同埋即係發泄嘅地方，發泄嘅地方又唔多啦。咁大家成日圍內成，即係譬如我話俾你聽啦，喺中國共產黨早期啊，其實呢啲咁嘅淫亂史係多到咧，同埋嗰個雜交啊、group sex 啊嗰啲嘢咧，係多到你唔信嘅。話俾你聽，係黐線咁，同埋喂，有同埋嗰陣時係一種好潮嘅嘢嚟噶嘛。因為譬如去到好多係由法國留學翻嚟啊，佢覺得呢啲咁嘅全部都唔係問題嚟嘅。所以咪點解我都話咯，即係我同你，我哋三個坐喺度，如果我哋嗰個生於嗰個年代咧，我哋都一定會加入共產黨嘅。喂，淨係食女呢樣嘢都抵返曬，係咪先？嚇，咁你唔好理，哎呀啲女咁豬啊，啲四大美人啊嘛，呢個又好得意嘅，即係共產黨人仲有一種情義結咧，就係咩咧？就 係豬唔食， 唔係唔豬唔食。佢哋有一種嗱，即係我以前咧，我都我試過曾經喺內地同一個即係喺湖南做湖南軍方嘅人，即係食飯啦，好大下，六啊零七啊歲咁樣嗰啲，即係都有頭面嗰啲咁樣啦。咁啊，即係講開，即係飲大一兩杯，咁大家講開就話，喂通常都係嗰個話題就喂中國，大家鍾意邊個中國邊個地方嘅女人 ？OK， 咁然之後跟住咧。咁啊我成日都一句㗎啦，范冰冰啊、山東，我鍾意山東嘅咁樣。咁啊每人都有自己嘅即係講出一個地方啦。啊但係嗰個共產黨人咁佢講嘢㗎，而家佢講即係一錘定音咁樣㗎嘛，你知㗎、大佬即係。 咁樣。 佢唔係佢話你都未食過，冇人識食㗎你呢度。 最正嘅系咩？陕北女人啊嘛，哇！你真系一听到唔撚系啊，哇！陕北嘅女人，我净系谂起大妈嘅啫，大佬，铁姑娘啊嗰啲，点解你知唔知咧？嗱，佢哋一种情义结嘅、第一，我谂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系、是、唔系，因为延安点讲都好，就算嗰个我同我倾偈个六七十岁嘅，佢未必有经历过延安年代，佢冇咁嘅级数。 嗯， 但系延安对佢嚟讲系一种圣地嚟嘅。嗯、o、okay? K 啊，同意。 咁、所以咧，第一，佢觉得陕北啲女特正嘅，仲有一样嘢系咩咧？延安人话俾佢哋下一代嘅共产党人听，延安啲女系好正啊！你睇下啦，《三国演义》有一个美人系边个啊？貂蝉啊，咪就系陕北米脂人咯。嗱、所以咧，陕北米脂人咧，好捻抢手，米脂嗰啲女人好捻抢手噶，喺共产党入边。 米脂莲、 okay? 但系全部猪抌兜咁样噶。 咪米脂莲咯。 Okay? 米脂人呢、這个米脂系一个地方嚟嘅。 OK 吓、啊，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情意结咯。所以即系我成日都系讲嗰句啦，食嘢咩嘅为之好食啊？有情感喺入边噶嘛， 系， 所以咧唔好以为扮原因啊！如果睇我 show 嘅时候，嗰、那个哇整出嚟嗰个样，嗰、那个样我冇整，嗱、我冇第一我冇 PS 过佢，第二嗰、那个样嗰幅相系十六七岁，佢喺延安嗰阵时号称四大美人嗰幅相嚟嘅，吓、 嗯、 咁、啊、但系如果冇听我 show 可以话俾你听，形容我俾你听，轻轻。好过卢觅雪少少嘅啫，如果大家有睇 show 咯，一打一整幅相出嚟，哇！你有冇整错啊？你有冇拍错相啊？啊，咁咪冇办法啦，吓咁呢啲就系即系当时嘅审美观啦，同埋就系咧。即係嗰種陝北米之人啊，嗰啲咁嘅情意結好多。 不如你喺你嗰個 page 嗰度再 po 多次嗰張相出嚟。 好，你話就你話，你話你話乜乜啦？咁啊，唔好咁長啦，哇！ 休息一陣先啊。 好撚攰啊，大佬。咁啊，翻嚟就係啦，我翻嚟先繼續講啦。咁啊，呢次咧，其實咧，呢個禮拜咧，好開心啊，因為咧就有兩個好我好中意嘅英國嘅組合咧就。有新嘅歌出咧，咁咧另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早前都喺呢度介紹過，咁啊亦都係習大大咧就今次訪英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啊，曼切斯特，咁啊呢隊 band 咧都係嚟自曼切斯特，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咧，我都介紹過佢噶，咁啊 band 嘅名咧就叫做 1975，曾經嚟過香港嘅，咁啊有新嘅歌，呢、這個歌咧叫 Love Me， 我哋翻嚟咧休息一陣，翻嚟之後咧我哋講下習大大嘅訪英之旅啦。